十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周一的晚上又和子昂一起坐在直播间，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国际足球方面 的 话题。 是的，这个看来我们已经积累了我们的特别听众了，就是樱木花道铃木说很久不看足球了，葡萄牙是不是没戏了？就是咱们不说今天咱们聊国际足球啊，就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问了，问国际足球事儿了。 是我已经把话题发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你看看，大家很早就已经出现，从九点钟时针刚刚一过，我们的直播间打开，大家就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来，跟好多的家里人分享关注的话题。其实现在今天说到世界杯这个预选赛不仅仅是局限于国际足球这样的范畴，就是亚洲足球也是世界足球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关注国际足球的同时，也关注正在进行的亚洲区的预选赛啊，包括昨天很多人看到了欧洲区的预选赛，那真的是精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各位一起来聊聊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预选赛。在直播间除了子昂和林苑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爱奇艺的解说员王振坤，欢迎振坤。 哎，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王振坤。 大家听的声音熟悉吗？ 应该很多的喜欢看英超的西甲的球迷朋友还是对振坤有印象的，而且今天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如果说您经常是看视频直播的看球的话，赛前赛中啊赛后啊应该都见过振坤哈，也是非常有为的一名新锐解说员啊。振坤也是解说了之前的一些欧预赛吧，最近说了一场是哪一场？ 对，最近说的是法国8-0的哈萨克斯坦出现的那场比赛， 多爽啊！ 姆巴佩大四喜。 这种比赛看着也爽，说着也爽哈，就整个那个节奏大家都很放松，就可以有一种又精彩但同时又心态很平和的这种状态当中去展现出来， 球星表演赛的感觉吧。 对，你像法国打哈萨克斯坦就赢了就出现，然后那边葡萄牙今天凌晨打塞尔维亚，这种对比就显现出来了。 是， 说到看球呢，樱木花道铃木也说现在看足球看联赛都没有小时候的激情了，感觉呢都是奔着球星去看的，一个人发挥的好坏可以影响一支球队的走势。刚才说到这个法国队姆巴佩，昨天说到葡萄牙队的时候，很多人的注意力从一开始到一结束，这也永远都会锁定在 C 罗身上。很多人也会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对于 C 罗，希望镜头能够长时间的锁定在他的身上，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来决定这支球队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走势。 但最后就垂地那个画面还是挺令人心酸的。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多在足球场里面的事件带给我们场外的一种情绪的延伸，包括对于一个人的关注可以影响对于一支球队的关注，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就有很多的球迷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说到现在的欧洲预选赛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然我们亚洲区的预选赛12强赛也是打到了马上开始该第6轮，就是下半个回合要再重新交手了。现在算起来已经有9支球队确定是入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圈，人家坦坦的把这个门票已经装兜里了，其他的球队还在为这件事情奋斗。而在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最关注的是欧洲区的预选赛，就会感觉每一届的大赛总会有一些球迷们非常喜欢的球队缺席。 对， 今年会是葡萄牙队吗？ 上一届2018年是荷兰缺席了啊，这一届目前来看，可能说最危险的是葡萄牙队，因为葡萄牙现在已经确定是进入到非常残酷的欧洲区世预赛的附加赛了。当然可能后面的话像意大利， 对， 像荷兰也没有说完全确保出线名额，但他们还有机会。对于意大利，对于荷兰来讲，他们还有最后一轮的 世预赛可以去踢， 还悬而未决。 对、 嗯， 但现在葡萄牙因为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已经踢完了，已经被迫、 嗯、 已经必须要进入到附加赛了。而附加赛是明年三月份踢，需要连续赢两场单回合的淘汰赛才可以晋级世界杯正赛。就这样一个残酷的赛制，确实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咱们说现在葡萄牙队可能说纸面实力占优，但其实今天凌晨打塞尔维亚，葡萄牙队同样是纸面实力占优，但就是这样在主场被对手绝杀。 嗯，不过对于葡萄牙这样的球队来说，你要说现在他非常危险，这个事情在欧洲区域选赛也正常。但是另外你要说真正在连续两场单败制的比赛当中、 嗯、 晋级，这对人来说也不是不可能。 对对， 毕竟走到过冠军的球队，这不都是一路单败这么求胜过来的吗、 嗯、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聊聊1908，咱们不分家好吗？咱们在一个平台下一起聊一件事情好吗？嗯，今天晚上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朋友，我们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的朋友，还有在微信和微博上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预选赛。您要是不愿意聊欧洲区的、 嗯、 你也可以说说亚洲区的嘛，这毕竟咱们家也在参加的过程当中好吗？请大家一起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发表您的观点。嗯，当然特梅普就说到世界杯预选赛谁出局比较意外，他说谁出局都不意外，只有中国队入围才意外。你看，还是关注自己家里的事儿。而燕林说感觉荷兰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没有好过，也好过，但是也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支持和喜欢、 嗯、 所以总会觉得说差那么一点点。 每次输掉决赛之前都觉得荷兰踢。 宋彦军说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有可能，欧洲无弱旅，世界足球中心呢世界足球的中心真的是在欧洲，所以说谁出局都不要惊讶。 嗯，但确实啊、我们如果说从名额上去看的话，我们可能会感觉哇，欧洲占了好多名额，因为在扩军，不说扩军的话，32支球队进入世界杯正赛、 嗯、 有13支球队都是欧洲的。 对、 嗯、 啊，再来3支，再加3支就一半了啊、 嗯、 就是以1/3还多将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的名额啊，看起来是特别多的。然后欧洲呢球队呢也没比亚洲多出多少啊，对吧，现在是55支球队去争这13个名额嘛。 对, 对吧，那亚洲是从40强赛开始踢的。 40强赛之前还有一个40强赛预选赛、 嗯、 是的，就是从这个更亚洲其实球队也很多。 对 啊，但是亚洲争的名额这么少，所以说可能我们从形式上去看，或者从表面上去看，可能会觉得啊，欧洲名额那么多哈、 嗯， 但是我们又会觉得欧洲怎么总有强队在缺席？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是郑坤觉得欧洲13个名额现在算多还是算少？ 当然，对于欧洲足球的整体实力来讲的话，13个还是少了。 嗯 啊、因为咱们其实知道欧洲杯现在是24支球队参加决赛圈，然后进到16强，那等于说其实今年欧洲杯16强还有3支可能说进不到世界杯的决赛圈。比如说像塞尔维亚这样的球队，那欧洲杯连24强决赛圈都没有进、 嗯、 但现在他挺进了世界杯的正赛， 占了个名额。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在欧洲区可能从最强的球队到第20名左右的球队，实力差距相互之间是非常非常小的。13个确实相对于欧洲来讲是有点少。比如说欧洲区一些排在20多名的球队，你给他放到其他大洲的话，很可能就进到世界杯了。这就是一个可能国际足球在各个大洲之间的实力是不对等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那天解说的哈萨克斯坦被法国赢了8个球， 嗯， 但要知道其实哈萨克斯坦在加入到欧足联之前，他也在亚足联踢过一段时间，当时其实哈萨克斯坦整体的实力在亚洲就是10名左右，能进到12强赛这么一个级别，但是等他去到欧足联就是最弱一档的球队。这就是不同大洲之间球队的实力是差距非常大的。 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看到哈萨克斯坦足球的进步，就是自从他变成了欧足联的成员之后，开始参加欧冠或者这个欧联杯的这些附加赛的时候，你会觉得哈萨克斯坦联赛的水平，包括他国家队的水平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 这 就是你跟谁一起玩，能身边的朋友进步着、 嗯、 也能把你带的更加进步。 就是和高手过招嘛，高手过招你就算赢不了，但是还能偷2招。 对，因为其实像哈萨克斯坦，别说这场打法国输了8个，但其实像之前同一个小组他打过乌克兰，这是欧洲杯的8强球队， 两场比赛都跟乌克兰踢平了、 嗯、 这就看得出来其实哪怕是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球队在欧洲区都可以搅一搅局。 哎，所以说真的是你看这个十二强赛啊，我觉得从四十强预选赛啊、 嗯、 到四十强赛到十二强赛，亚洲呢就是一步一步筛，一步一步筛哈。 对， 欧洲呢也不整那么复杂的、 嗯、 啊，就是直接是五十五支球队啊， 十个小组， 对、 嗯， 特别弱的也有，特别强的也有， 对， 放在一个小组里啊，一个小组就六支球队、五支球队大锅烩啊、 嗯， 这个就会的结果就是特别残忍。残忍的一点在于什么呢？一旦啊有两个球队都比较强的分到了一个小组、 嗯、 那就出问题，比如说西班牙瑞典、比如说意大利瑞士，这都是世界杯常客、啊、也是世界杯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那分到一个小组以后就有一个结果是一共就十三个名额、 嗯、 分了十个小组，你说怎么进嘛？那还有欧国联那块必须给面子，所以说就有一个这个我们现在说啊，咱们十二强赛是前两名直接进对吧，第三名去再踢、那欧洲更残忍，是每个小组的第一名才能直接进， 对， 对，第二名再去踢附加赛，而且特别有意思是第二名是一共十个 对， 对吧，第三名彻底没戏了，就第二名小组第二一共十个，然后再加上欧国联选出两个队来， 没错、 去踢欧洲的一个十二强赛、然后这欧洲的十二强赛、 嗯、 刚才郑坤也聊了，赛程特别的残忍、就是一共十二支球队、 嗯、 那三个晋级名额，那就是分三个小组、四个小组呢就是四个球队一个小组，然后小组内捉对厮杀，直接就踢半决赛啊！半决赛赢的人再踢决赛，决赛赢了就进了。 是， 然后这个关键是残忍在哪儿？抽签这个种子队可不保护。 没错，就是因为比如说说点可能万一，意大利明天凌晨翻车了，意大利进了附加赛，那有可能意大利跟葡萄牙抽进一个赛区，这样的话就咱们必须要面对可能有一支豪强无法出现在明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情况下， 是， 所以说这种抽签到时候还是得看签运。抽签是11月26号，等于说踢完这个赛程之后再过10天左右就要是面临残酷的抽签，这种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命，你也不知道你会在附加赛里面对到哪支球队。 嗯 嗯，没有剧本吗？欧足联不会希望他们强队都晋级吗？ 这就没法说了哈。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所以说这附加赛我觉得比这预选赛难踢。 对， 别看都是就是意思就是刷下来的、但是赛制太残忍了，没有容错率啊，没有容错率，单场淘汰啊，连续两场，所以说现在可能所有的球队就是还尘埃未落定的球队应该是都拼命的想挤出一个挤破头想进一个头名。 对、 所以就说明欧洲的足球为什么感觉预选赛阶段就这么的精彩，也是可能有意而为之，就是在每一个阶段的赛制当中都去力求制造这么一种夺冠的样子。在这一小组当中夺冠你就可以晋级，接着附加赛这几支队伍当中你夺冠你就可以去晋级，就是所以每一项锦标当中都会去增加这个阶段比赛的可看性。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举措，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挺好的，比如说用户1908、这大哥还是现在还是经济适用型的看球的、说欧洲杯世界杯我是从复赛开始看的，也不知道说您说的是就是预选赛不看正赛开始看，还是说小组赛都不看了淘汰赛开始看。 因为他说他15年前20年前五大联赛吸引的是他们60后的人，所以现在都是属于年轻人，就是可能怕熬夜去看这些比赛、 是， 也但是现在其实方式很多，也可以去回看呢、或者在看这个网络上的直播也有这回放，像晨晨就说喜欢听郑坤的解说、但同时说希望意大利不要附加赛、 是，这肯定所有的球员球迷都不希望自己的喜欢的球队去踢附加赛。 接下来你会不会说意大利瑞士这比赛？ 那没安排，但如果到了明年3月份肯定会说附加赛，但到时候看怎么安排去解说。 是，咱们还是说说已经结束的。因为今天凌晨有两场极其重要的重头戏啊，伊比利亚半岛双雄，葡萄牙、西班牙，这个同地不同命啊，同牙不同命， 没错。 西班牙他们面临的是打平即可出线，葡萄牙好像也是啊， 是， 就是这两个呢都是打平即可出线啊、 嗯。 然后呢，西班牙是涉险过关了，然后葡萄牙呢是翻车了。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可以用翻车来形容。他们是先两分钟就进了一球， 对， 两分钟先进了一球，也就是说塞尔维亚陷入一个绝境，本来就是人家打平就能出线，啊，现在我 进俩球才有希望。 是 啊，结果就真让塞尔维亚弄进去两个，怎么回事呢？这 C 罗带领的葡萄牙就守俩球守不住。 我感觉对于葡萄牙来讲，首先是说这种打平就能出现的局面下，对于主帅对于球员来讲可能心态就会不一样，就是想保守，想去守住一个平局，但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对球员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其实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一共加上非洲区有五场比赛都是类似的一个情况，有五支球队都是打平就能出线或者说晋级到下一轮，这五支队有四支都输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说葡萄牙的踢法显得保守了一点，尤其是刚开场就进球的情况下，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最后整场比赛下来看，葡萄牙的控球率只有将将过40%，等于说整体的局面或者说更多的进攻机会都是塞尔维亚去创造的，葡萄牙队等于说在被对方摁着去进攻，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方创造出来更多机会，那对方自然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攻破葡萄牙的球门。只能说我觉得葡萄牙赛前不止说对比赛看得有点轻松，或者说开场进球之后主帅的布置有点保守，因为看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情况，西班牙同样是打平就能出现的一个局面，西班牙对整场比赛控球率超过70%， 是 等于说西班牙就是靠我把球控在自己脚下这么一个方式让对方攻不出来，等于说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这是西班牙队一直所打的一个哲学。瑞典队整场比赛其实很少能够威胁到西班牙的球门，最后西班牙队哪怕最后不进那个球可能也是0-0结束，西班牙正常也就出现了。所以说我觉得尤其面对这种打平就能出现的情况，球队还是需要积极一点，不能说光想着防守，有的时候光想着防守可能就真的守不住。 所以无论实力强不强的球队，心理素质好不好的球队，都挺害怕打平就能出现这件事儿的哈。 之前老说中国队遇见这种情况，但现在可能全世界这都是个难题。 对，包括这次葡萄牙对塞尔维亚，大家更多的是替 C 罗觉得有点遗憾，有点担心。那我们更多的其实看一看反面，塞尔维亚这边和中国足球有很深的渊源，斯托伊科维奇是原来富力的教练，我们中超真的原来有过那么多优秀的教练，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杯、世界杯、欧洲区域选赛的表现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但我更想说的是，富力其实在过去那几个赛季，在斯托伊科维奇带领下的赛季，其实是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支球队， 对， 就会和欧洲区域选赛的很多球队的这种心态是一样的，它有很豪华的配置，也有球星，人也不错，球有的时候打得大开大合，但是没有明确提出争冠，是吧？斯托伊科维奇带这个富力，我们看打了四个赛季，最终的排名分别是第5、第6、第10和第12。其实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球队，每一次的这个欧洲杯的预选赛也好，世界杯的预选赛也好，都去参加，都是用特别饱满的斗志去参加，但是可能很多年都进不了任何一项大赛的决赛圈。有的时候看人家那个球队的这个心态，是不是也是对一些需要亟待去认清自己在这个所属预选赛区域范围的球队特别有借鉴作用呢？ 因为其实对于塞尔维亚来讲，没有进入到欧洲杯决赛圈是一项挺大的失败的，因为当时的话欧洲杯的预选赛塞尔维亚经历了两次换帅，导致球队的阵容一直不是很完整。今年其实等到斯托伊科维奇上任之后，对塞尔维亚队进行了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改造，而且最后也非常成功。其实这个小组当时刚分出来，觉得葡萄牙去面对一个连欧洲杯决赛圈都没有闯进的塞尔维亚应该会出现比较容易， 对啊， 但最后来看，尤其最后这一场比赛，确实现在看得出来葡萄牙这边主帅层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现在虽然说桑托斯是16年带着葡萄牙队夺冠的功勋主帅，但从今年欧洲杯到现在又没有直接进入世界杯，对桑托斯的抱怨或者说对桑托斯的质疑已经在葡萄牙球迷当中越来越多了，认为他不会调教进攻，没办法把 C 罗、毕费、毕席这些这么天才的球员给捏合成型，这就是导致现在葡萄牙队整体进攻完全看不出来这些球员应该发挥出来的一个水平。 是，就昨天因为正好今天早上吧，也是正好跟这个说完这场比赛的汤宪博有机会聊了聊，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就是觉得说这个葡萄牙这个教练他就 没法把这些巨星，就是说如果说他接手的时候葡萄牙是一个还没有这么多球星的一个队伍， 对对， 那他可以把葡萄牙带的差不多，葡萄牙这些球星慢慢踢出来了，然后他反而不会带了， 没错， 现在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他所以说他昨天一直在重复一个，必须换，必须换，气得够呛。 包括子昂，你是去说了西班牙那场比赛， 是 吗？ 西班牙和瑞典那场比赛是我有幸解说了一下。 晨晨也听到了那场比赛，说你解说那场也是很辛苦。其实欧洲足球，包括国际足球，很多不被大家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时差的问题。很多人说到了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可能时差还稍微会友好一些，对于我们亚洲区的球迷的这个时间来说，稍微会好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个精彩的比赛还是时刻都值得去关注一下的，尤其是在这个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它总是会给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制造非常大的悬念，然后最终又有让大家出乎意料的结果去产生。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哪支球队如果是出局了您比较意外。杨清峰就说，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区域当中，中国队要出局了不算。 是， 大家总会想到亚洲区域选赛这边， 总能，不管怎么样啊，话锋一转总能聊到国足，这也确实，葡萄牙确实，看着那个 C 罗，咱们刚才也说到啊，真的是太难受了啊。 C 罗，尤其是我觉得这下，我觉得都跟塞尔维亚可能要结下梁子了，就是在足球领域上，就是因为他们首回合的时候 ，C 罗其实有一个 最后那个绝杀球 进了的， 是， 这是。其实我其实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在有 VAR 的这个已经有 VAR 技术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出现门线冤案？都不是门线悬案，是冤案，这到底是我完全无法理解哈。所以说当时就丢分了， 对 啊，就导致了他们最后一轮必须是面对这样的窘境，就是 本来要么提前出现了， 对呀，所以说这真的是一切都有点宿命论的那种感觉哈，宿命的重压压在 C 罗的肩上。说两句 C 罗吧，我觉得这名球员真的是今年我觉得他是最倒霉的巨星之一。可能说 C 罗梅西今年都比较倒霉，但是我觉得他是最倒霉的。因为国家队也成了这个样子了，对吧？好好的痛失好局， 对， 然后回了曼联啊，本来是一就是说传为佳话，但是呢这个成绩确实令人尴尬， 而且确实两边的主帅包括曼联的主帅索尔斯克亚也有问题。 对，这 C 罗是今年运气不好吗？还是说一个球员总要经历这样的阶段？ 我感觉这个事儿你肯定不能说完全把锅扣在 C 罗他个人身上，因为来到曼联这是一个等于说重回到自己母队，但毕竟隔了这么多年，球队是一个全新的球队，主教练并不是说那种特别善于去捏合球队战术打法的主帅索尔斯克亚，没有把球队给捏合成型。 C 罗现在踢的在曼联其实也很别扭，而到了葡萄牙之后呢，葡萄牙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今年出现的问题，从欧洲杯预选赛就已经开始出现了。19年欧国联踢完，尤其是毕费来到曼联之后，当毕费把自己的身价踢出来了之后，他在进攻端的能力完全在英超展现出来之后，再回到葡萄牙队，我们会发现毕费跟在曼联是不一样的毕费。他在葡萄牙队的表现远不如他在曼联的一个表现。 是， 所以从当时，从可能19年后半段开始，从20年开始，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对桑托斯有质疑，说为什么前场这么多好球员你带不好。欧洲杯预选赛其实踢的也非常磕磕绊绊，进到欧洲杯之后同样踢的不好，所以说我觉得葡萄牙队看有没有决心去把这位欧洲杯的功勋主帅给炒掉，毕竟16年人家拿了冠军。 是， 但现在我觉得如果继续让桑托斯带的话，明年3月份的附加赛单败淘汰制两场比赛都必须赢，能不能把球队重新调整好，或者说球员还信不信任他，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确实啊，这也是聊到 C 罗哈。昨天的瑞典的这一场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葡萄牙这场输了可以说是但说实话塞尔维亚给我们就展示了就是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 对， 什么叫众志成城啊，他们不只是防守上众志成城，还众志成攻成锤。真的是塞尔维亚在丢了一个球之后进行了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全队全场的疯狂逼抢，就特别的疯狂。就我感觉真的是透支了后面 一年的比赛的质量，太疯狂了，他们那个逼抢和那个强硬的程度啊，就整个把就所以说你看足球的时候，有时候你气上你不能软， 对， 就是你想着说我进了个球了，他们要进两球才行呢，我保平吧、 嗯、 你气势软了，结果人家硬起来了，人家哎呦砍瓜切菜啊，就后来发现这根本拦不住啊、 嗯、 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彻底晚了。瑞典其实昨天也是我觉得输在了战略上啊，其实我在解说的时候很多弹幕也是想起了那位主帅啊，就是想起了咱们的铁子啊，就是因为伊布一直没上啊，确实伊布现在肯定踢不了全场了， 是 啊，然后但是他如果说你真的是把伊布想到作为，就安德森真的是准备把伊布作为一个战术重心的啊，就是想让他在最后的20分钟30分钟上去以后骑兵建功，前面一直是0-0，但是你看西班牙就保持了一个高压的态势啊，一点水都没放，真的是一点水都没放，他0-0真的不是因为他放水，他真的是因为前锋弄不进去给你进球啊，一点水都没放，所以说呢把这个剩下的瑞典的队员真的是折磨得够呛啊。最后呢也是伊布上去以后可以说是无功而返，而且瑞典也是真的是特别离谱，我觉得真的是比葡萄牙还离谱一些，一直领先着好好的啊，然后到了倒数第二轮突然就输给了拉脱维亚、 格鲁吉亚 啊，格鲁吉亚， 对 啊，就明明是一个刷净胜球的这么一个选手啊、 嗯、 突然就输了，还是输了0-2，然后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啊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包括其实福斯贝里昨天踢得特别好啊、被换也是在60多分钟被换下了，全场就他一个，除了一脚踢刺以外剩下的真的是完美的表现，就他一个能盘活中场的，然后被换下了，呵呵，所有的球迷都在刷啊，那 一直换人， 对，就又是那种感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来了。所以说真的是世预赛总是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杯呀、世界杯对于所有的球队来说都太过重要了， 对、 所以说对于球队的压力也太过大了，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其实不太希望说真的附加赛瑞典跟葡萄牙抽到一块儿、这样就意味着 C 罗跟伊布肯定有一个人踢不了明年的世界杯。 还有人问说子昂不是 C 罗的球迷吧？ 不是，确实不是。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还是挺敬佩 C 罗的，尤其是在他成熟了一些以后。 对、 年轻的 C 罗有时候什么摔摔东西啊，喷喷粉丝啊，对吧？或者说有一些花边新闻啊等等，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等到他真的成长起来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节 点，他已经成为了敬业的代名词。 对，就从皇马的9号变成7号的之后啊、就是那两个赛季，我觉得就不一样了。 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微信，还有听见FM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在微博这边，从9点一过，大家就看到了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情况。唐二爷还问说：“看见我了？”然后中间是谁？这不是子昂吗？最边上是我们今天请来的来自爱奇艺的解说员王振坤，来到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这边炫舞土著猴头菇点点还在说：“说想问一下主持人嘉宾，中国队能赢下以下的欧洲球队吗？到底列举了哪些球队？”我们下半段再来回答您的问题。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和子昂还有我们来自爱奇艺的解说员王振坤一起跟大家聊聊国际足球方面的话题。当然在世界足球国际足球比赛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足球也有我们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前面说到欧洲区域选赛的这些强队，刚才也有朋友问我们，给我们列举了七支队伍，说说我们中国队如果和这些来自欧洲的球队交手，哪些是有把握赢的，我们也捋一捋哈。他给我们列出来的分别是列支敦士登、法罗群岛、阿塞拜疆、马耳他、安道尔、卢森堡和圣马力诺这七支队伍。 嗯，这个可以说是欧洲足协排名鱼腩大赏，就是一字排开。 但 是30名往后的， 我们每次预选赛还都能看到人家的名字。 我觉得可能阿塞拜疆跟卢森堡不一定，剩下五个应该是实力占优。阿塞拜疆跟卢森堡其实之前我都说过，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像因为卡塔尔一直在踢欧洲区的预选赛，就是等于当友谊赛在踢。卡塔尔跟阿塞拜疆是一个组的，今天凌晨刚踢完2-2平了阿塞拜疆。这就看得出来，其实卡塔尔一直是在拿全主力的阵容，基本上就是卡塔尔明年要参加世界杯的阵容在踢欧洲区的友谊赛，那跟阿塞拜疆踢了一个平局。而如果说去横向对比卡塔尔跟中国队的实力的话，人家卡塔尔可是2019年的亚洲杯冠军。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打阿塞拜疆中国队不一定，然后打卢森堡有两个五大联赛主力，一个在美因茨主力中场巴雷罗，一个是在法甲特罗瓦一个边锋热尔松罗德里格斯。这样的话其实咱们看咱们的五大联赛球员只有一个吴磊在西班牙人还不是说绝对主力，整体上来看其实卢森堡这两年也赢过一些欧洲区的预选赛，包括欧洲杯的预选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队不一定，其他那几个目前来看应该国足还是占优的。 嗯，是的，我觉得可能法罗群岛国足也得认真准备。 那是 是， 要是 得看主场客场。 对，我也刚想说是主客场的问题。法罗群岛 是， 那现在这么一比，然后人家那话问了一半啊，我刚念前一半，后面一半又说了，咱们前面不是说还有一些原来跟我们踢过交过手很多次的属于亚足联的球队现在到欧足联去吗？他就是说比方说如果像哈萨克斯坦啊，包括以色列、土库曼斯坦这些球队要去参加亚洲区选赛，对咱们来说我们那这个 有两个是从亚足联去到欧足联，就是以色列跟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话应该能踢到12强赛左右，但应该12强赛出不了线。就比如说对比的话，可能哈萨克斯坦的实力你去跟沙特、澳大利亚、韩国这些球队还是比不了的，但如果以色列过来踢应该是12强赛我觉得稳稳出线的。毕竟人家有像扎哈维这样的前锋， 绝对巨星啊。 对 啊，当然了，我觉得哈萨克斯坦也许现在啊，如果说他一直待在亚足联，可能他就是也还是一个12强赛的水平了。我觉得也许他现在去欧足联历练了这么多年了， 再回来， 我觉得没准还是能欺负欺负的， 晋级到决赛阶段吗？ 哎 那现在如果咱们要踢一场呢？ 之前踢过友谊赛，中国队跟哈萨克斯坦就是有胜有负，没有说谁占优的。 对， 就是说在一个大家都需要结果的比赛当中，你预测一下。 就是争夺锦标啊，认真踢，玩命踢。 现在因为确实来看这两个队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因为拿哈萨克斯坦去对比欧洲球队的话，也就是大概阿塞拜疆、卢森堡这个水准，所以说来到如果哈萨克斯坦真的回来亚洲踢的话，对国足看是什么场合吧。如果说在主场的话，我还是觉得国足应该能赢。 还是看主场很重要。 是的，因为但是怎么说呢，哈萨克斯坦我觉得他们已经好久没赢球了，我专门看了一下，就是从今年开始正式的国家队比赛没赢过。 对，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能平，比如说平过乌克兰。 对，平过两场乌克兰。 对，平过两场乌克兰。 欧洲杯8强的球队。 对，还平过波黑。我觉得还是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但好像是决定比赛能力差一些。 是， 其实我觉得这么一看，哈萨克斯坦在欧足联这边去踢比赛跟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七支球队的心态差不多的。就是每一次的比赛这种高水平的对手我都想见一见， 重在参与 但是我不一定去争取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老说中国足球要从更基础的做起，除了青训之外，就我们首先还要认清自己，我们不应该目前阶段不应该以去争取这个锦标为目标，其实应该以提高自己为目标，不如就去学学人家这样的心态， 来在一些更有水平的陪练的这种帮助下能够让自己的水平有提升、 嗯、哎， 那不然人家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这样的比赛呢？一届又一届的、 是这你就要问圣马力诺了、啊、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个圣马力诺足球到底为什么而存在，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是 就是我觉得心态这个事儿啊是最难学的啊、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舆论的压力等等、啊、 完全不一样， 对，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当然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欧洲的球队他们有自己的足球的意义的，就是别看他们可能一直进不了世界杯，一直进不了欧洲杯，但是他们的联赛踢得挺红火，就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小的足协去把联赛办得很好的。 对，就比如说像法罗群岛，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注册球员比例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地区。 对，而且法罗群岛我说过他们的球啊，专门看了法罗群岛，他们真的是群岛啊、就是他们真的是一个镇子一个岛，一个镇子一个岛，就是他们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如果说以后疫情结束了哈，就是我说那场比赛以后，我想疫情结束以后我要去哪儿旅游的话，我应该第一个目的地应该是法罗群岛了、真的是、 我们同事当中有人去过、 啊、是 可以交流一下。 对，真的是， 其实就是你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比例和它可适宜居住的地方、但是球场的数量不少。 对， 真的，他们还会填海造球场， 是 吗？太美了，那个球场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大海， 是 然后中间横亘了一个 球场、 哇，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足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而另外说到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包括欧洲杯什么的预选赛的时候，都会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球队他真的在预选赛阶段会表现得非常厉害、但是你谁也没有觉得他会是最终的那个冠军。 对，英格兰算是一位、就是说他太强了预选赛的时候、但是呢你说英格兰今年能夺冠，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懂球啊、对吧？但是我觉得英格兰近两年的表现还是能让人开始把它列入为这个冠军球队的。 因为英格兰比如说放到六七年之前，12年欧洲杯的时候，14年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阵容绝对是没有任何去争冠的可能性的， 对，积贫积弱。 但现在的话、尤其00后这一波出来之后，真的论纸面实力，英格兰绝对是争冠大热门。 没错啊，还有一支球队我觉得有意思啊，丹麦。丹麦是碾压了所有球队的战绩、就是目前是9战9胜， 对， 没有任何一支什么法国、西班牙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其他德国什么， 葡萄牙和意大利就不用说了， 是、都没有他这么好的战绩啊。郑坤也关注过，没少 关注丹 麦， 上一场丹麦就 是 我说的， 对，是的， 丹麦打法罗群岛。 你觉得他们是因为分组分得好啊，正好全都分到了能战胜的，很容易轻松战胜的对手了呢、还是说真的是现在他们的实力已经强到一个地步了？因为丹麦现在的排名还是世界第10而已。 是 啊， 因为我觉得首先预选赛是很看分组的一件事儿。丹麦是一档队，这就是至少已经保证他不会说遇到太强的对手。 对， 然后就看抽哪支二档队，比如说如果给丹麦这个组抽一个瑞士或者瑞典，那可能丹麦包括什么抽俄罗斯之类的，丹麦可能也会翻车。但偏偏这个组抽进来一个奥地利，奥地利要知道在这个组最后才踢出来一个第四名，甚至还排在以色列后边。所以说这就是证明这个组的二档队实力比较糟糕，那一档队跟剩下的五支球队都拉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差距。所以说丹麦队都不止说九连胜了，前面八场比赛连一个球都没丢，直到我这轮说第九轮打法罗群岛，因为丹麦队已经提前出现了，轮换了一些球员，最后被法罗群岛偷了一个，这其实还是比较意外的，这才是9场以来他们世预赛的第一个丢球。所以看得出来确实单说这个小组丹麦队面对另外五个对手就是碾压的。但如果真的给他放到世界杯的正赛上，给他分到一些更强的对手，比如说你去面对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我不觉得丹麦队能够再创造出像欧洲杯进4强那样的一个战绩。因为其实当时我们说丹麦队进四强是走了一个最简单的1/4区，1/8决赛赢的是威尔士，1/4决赛赢的是荷兰，赢的是捷克。 对， 就是等于说他在2场淘汰赛都没有面对真正的强敌，所以说才能进到4强。但我觉得世界杯很难说再有这么好的签运了，就不你连着欧洲杯连着世界杯预选赛都抽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签运，但到了世界杯我觉得很难。当然确实丹麦队这两年的实力是有提升的，相比于16年的时候都进不了欧洲杯决赛圈，到现在18年世界杯踢进淘汰赛， 2021年欧洲杯踢进四强，那我觉得确实丹麦足球的整体水平是有提升，但我觉得真的到了世界杯上，可能也就是一个16强，签运好一点8强，再往前走就很难了。 是的，这是丹麦哈，意大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马上呢他们就要进行一场焦点战， 对， 意大利对战， 意大利球迷好多， 客场打北爱尔兰， 对，永远的儿媳妇这也说意大利别掉链子。 现在他们都是15分， 对，瑞士因为之前那一场比赛本来意大利队有击败瑞士的机会，结果若尔尼奥罚丢了点球，然后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意大利是打北爱尔兰，瑞士是打保加利亚，现在两队同分，但意大利有两个净胜球的优势。我们知道其实各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如果同分是先比净胜球的，所以说意大利队多多少少还是有优势的，只要最后一场能够击败北爱尔兰的话应该出现问题不大。但是之前我解说意大利的时候打保加利亚都没有赢下来，所以说这场客场打北爱尔兰能不能说真的拼下来还是需要看曼奇尼的临场指挥的。而且现在意大利队最大的问题是伤病太多了，得有将近3-4个主力这场比赛都是无法出战的。 其实意大利夺冠的时候就让大家会觉得并不是一定要那么突出球星的球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在整个球队的人员的这种厚度上面也不应该像这次预选赛出现这么多的困难，就是你怎么看意大利的这个困难有解决的可能性吗？ 因为还是说人员伤病的问题导致可能之前踢的不是很好。当然像打保加利亚那场比赛，那场是我解说的1-1，那场纯粹我觉得意大利有点轻敌了，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偷了一个反击，然后围攻了对方半场也没有把比分再改写，然后到像打瑞士这场比赛紧起来了，心态上已经很认真对待了，但是受制于人员的问题，毕竟伤病太多，再加上运气不好，点球也没罚进去，最后只踢了一个平局，然后被迫悬念留到了最后一轮。但我觉得客场打北爱尔兰，怎么说你作为欧洲杯冠军打这种球队实力上肯定还是占据很大优势的，我觉得摆正心态正常踢，然后看看能不能早点取得进球，这样的话其实意大利队我觉得还是出现希望肯定是更大的。 这边彭还想说聊聊英格兰吧，能不能世界杯夺冠，对于不同球队的要求就不一样，人丹麦预选赛9连胜那不行，不想谈这个。我们本来今天其实一开始定的话题是说谁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现在觉得说现在说这个有点远，我们就说预选赛谁出局了最可惜，但是就明显的能分出预选赛的球队和去争冠的球队之间的差别。但是彭刚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大辉698又说他觉得三喵可真没戏，大家对于英格兰队这不是这么一支饱受争议的球队吗？ 我觉得英格兰其实在欧洲杯上还是展现出一些东西的，他们呢我觉得老中青三代都有吧，算是，只不过到最后的那个点球大战啊，全让小孩，对，全让小孩去罚了，这真的是这种关键时刻不能让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去上， 所以说主帅也缺经验。 对， 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现在的纸面实力绝对是可以去冲击世界杯冠军的，但可能同样层级的像法国包括像巴西都有着非常豪华的阵容，所以说英格兰队也没有说纸面实力相比这些同样的顶级球队有多大的优势可言。而且现在谈世界杯争冠还太早了一点，毕竟还有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而且到时候还得看分组抽签的情况，还得看到时候的阵容情况。我觉得以目前的纸面实力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像英格兰像法国像巴西都是具备夺冠实力的。 是，要不要再考虑一下美洲杯得主？真的我还一直没问过郑坤呢，阿根廷觉得现在拿到美洲杯以后能不能以那个蹒跚着拿美洲杯的那个态势再去冲击一下 阿根廷的话，如果说单说纸面实力，对比巴西或者说对比法国英格兰这种最顶尖的球队还是稍稍差一点，因为巴西今年踢美洲杯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伤病困扰的。我觉得阿根廷现在真的放到世界层级的话，放到世界杯8强到4强的一个纸面实力，但毕竟我们说他有了美洲杯的夺冠经历之后可能球员心态会不一样，可能会在这种世界杯的表现上更加成熟。而且现在看得出来阿根廷的主帅斯卡罗尼 基本上这几个月的征召的名单都是以美洲杯夺冠的阵容为班底的，就可能到了明年的世界杯的阵容基本上也都是参加过美洲杯的原班。所以说我觉得阿根廷队如果说这一年以来他的一些年轻球员再成长一下，然后像梅西这些老将能把状态保持好的话，世界杯我觉得至少冲一冲四强，乃至于说冲击冠军都还是有可能的。 嗯，确实我觉得就是跟英格兰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英格兰输了欧洲杯的决赛，肯定是一件坏事啊。但是好的一点就是他输欧洲杯决赛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的球员和年轻的教练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相信那一场决战的输球就已经足以让他们的经验值涨很多，我觉得在世界杯上就更可以看重了。 所以说这个夺冠太远的时候就很多人就说能进四强， 对， 看好的球队就是能进四强。 是 阿根廷我觉得也如果说能进四强烧高香了真的是奇迹了都能让球迷们开心开心吧。这是还有啊，就是有的可能球队呢，我觉得有的球队也可能会进入到世界杯当中啊，但是可能他们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但依旧是在这个今天的我们说主要国际足球，我们在预选赛当中表现也很亮眼，比如说之前第一次进入欧洲杯的北马其顿，现在其实也就是稍稍差了一点，他排在了小组第二位，但是 那个组第一跟他可差的很多 啊，对，就是说跟德国是差了很多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跟很多的其他的小组第二是只差了 啊，是 对，我觉得真的我们尤其是说我们不要看到前面有德国，我们要看看北马其顿啊，他压住了谁，压住了亚美尼亚，压住了罗马尼亚，压住了冰岛，排在了小组的第二啊，有没有机会？郑坤觉得北马其顿 很难， 太难 了，因为说实话这个组的整体实力在欧洲区的十个世预赛小组当中也是比较弱的一个小组。要知道这个组的二档队是冰岛，刚才说奥地利作为二档队已经踢得非常拉胯了，但冰岛队作为二档队踢得更拉胯。我们知道其实冰岛队16年欧洲杯18年世界杯连续闯进了正赛，今年的欧洲杯是倒在了最后的附加赛最后一场被匈牙利绝杀，而在那场比赛之后冰岛的足协从高层到主帅都进行了对球队非常大的更新换代，像之前很多参加过欧洲杯世界杯的老将都已经离开了球队，包括头号球星西约尔自从现在这个什么情况也不好说， 对， 所以说现在的冰岛队他的实力在欧洲绝对不是一支世预赛二档队的实力，所以说就给了北马其顿一个机会，让他去能够拿到小组第二这么一个情况，但其实你看他踢得也很磕磕绊绊，打罗马尼亚打亚美尼亚都没有说占到明显的优势，因此进到附加赛当中你去面对像因为肯定会抽到种子队的，以北马其顿现在的这个排名肯定是他会被分到非种子队这一档，那你无论说抽到哪个种子队，比如说抽到葡萄牙或者说抽到瑞典抽到俄罗斯，那可能对于北马其顿来讲都是实力差距跟那些球队相比比较大的， 对，毕竟单场淘汰硬碰硬，这个时候硬实力那肯定种子队也都拼命了， 对， 确实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来畅想一下啊，现在我们看到我觉得欧洲十二强赛里面可能会脱颖而出的，因为有三个名额嘛，我们畅想首先葡萄牙得去了，瑞典得去了，然后欧国联那边刚才也问郑坤了，至少有个捷克啊， 对 对，还有 奥地利， 奥地利，对，这几个我觉得至少咱们不说奥地利，这三个我觉得就已经很占了， 对，而且要知道意大利跟瑞士肯定会掉下来一个， 对，意大利瑞士我觉得这四个支球队就已经很残忍了， 是，而且像荷兰挪威，荷兰现在也有可能性会掉下来的， 对，那挪威怎么办对吧，如果荷兰没掉下来那就是挪威了， 还有像俄罗斯这样的球队其实对于附加赛来讲真的非常非常残酷， 还有俄罗斯，这都是其实近些年我们经常在世界杯上看到的球队，哇，好残忍 啊， 这么想来， 像俄罗斯18年虽然说有东道主的优势吧，他怎么说也是世界杯的八强球队， 是，太可惜了啊，有球迷在跟我们互动说这个1908说，咱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我能一天一夜熬着都不觉得累，我现在根本不行您现在当时年轻的时候体质好，我现在别说一天一夜了，熬个半夜我就不行了， 7250跟他拼说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他熬夜看球，白天上班4天睡了不到10个小时，比一天一夜也更厉害，4天 是 这是 这是比运动员还累啊， 然后永远的媳妇儿啊，只是一位女球迷，说2006年看意大利夺冠世界杯啊，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是意大利球迷啊，那为意大利祝福吧。嗯，我觉得这儿他们还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最近就是随着欧洲杯的残酷性，不是这个欧洲区预选赛的残酷性体现出来以后，我觉得逃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去说啊，比如说荣成斋说，那时候我知道球员名字啊，坎波斯，齐拉维特，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等等啊，就说到了一些南美球队的名字啊，包括也有说刚才南美球队，我就只看这些南美球队那边，总感觉在这个残酷性可是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呀，他们现在是十支球队争五个名额， 嗯 啊，郑坤觉得呢，就是说南美洲看起来比欧洲舒服多了。 给的名额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是这意思吧？你就想问。 但其实南美洲我个人觉得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比欧洲低，因为其实南美洲是十支球队争 4.5 个名额，但说实话除了玻利维亚跟委内瑞拉这两支球队实力相比于另外八支差一些，那另外八支真的都是拼死了在争这 4.5 个名额。咱们要知道虽然说现在巴西跟阿根廷比较稳了，但咱们一直以来认为的南美区的第三球队乌拉圭，现在只排在南美洲第六，就是会被直接淘汰的这个名次。要知道乌拉圭有多少球星，苏亚雷斯、卡瓦尼、巴尔维德这么多的球星，但现在居然只排在第六，所以这就看得出来南美洲这个世预赛同样是非常非常残酷。因为可能对于南美洲来讲，咱们说八支能争出现席位的球队，除了巴西、阿根廷的纸面优势实力比较大，像乌拉圭、像哥伦比亚、像智利，包括这次异军突起的厄瓜多尔，纸面实力差距非常非常小，所以说南美洲最后谁能拿到第三、第四这两个席位，现在来看非常非常的扑朔迷离。 是的， 因为南美洲现在第三是厄瓜多尔，20分，四五六都是16分， 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 对，这就非常非常接近。最后只剩下五轮了，那究竟鹿死谁手，谁会拿到直升名额，谁会去踢附加赛，谁会到第六然后直接被淘汰，这都很难说。 对，这还有，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讨论，就是说残忍归残忍，对于后面的乌拉圭、秘鲁来说就是很残忍，这我们也知道他们也是经常进世界杯的。 对， 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上一届的世界杯，半决赛是四支欧洲的球队， 对 啊，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存在这种看法，或者说已经有这种看法，就是南美球队不给力啊，给你名额了，你进去以后你进不了半决赛的，都是欧洲球队的进半决赛，那要不你再给你减掉一个名额啊？郑坤觉得是不是现在欧洲足球确实比南美足球要更强势一些？ 整体来看，包括这几届世界杯来看，确实欧洲足球是更强势一些的。当然，咱也得说，确实2018年世界杯是在欧洲举办的。 对， 一般在欧洲办的世界杯，南美球队发挥都不好。 是，这也是。 因为其实咱们想放到2014年世界杯，像哥伦比亚、像巴西、像阿根廷，其实发挥都很不错。 对， 2014年世界杯等于说巴西、阿根廷都进到了四强嘛。等于四强是欧洲跟南美对半。 对。 包括其实咱们回想一下，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这是在非欧洲、非南美举办的，包括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其实都是有南美球队进四强的。欧洲也没有说真的占到多少便宜，只不过说2018年确实南美球队的发挥不是很给力。目前来看，其实整体我觉得巴西跟阿根廷的阵容，再甚至包括乌拉圭的阵容，跟欧洲区的强队来讲还是可以去拼的。包括之前说巴西现在来看，整体阵容依旧非常非常豪华，是具备世界杯争冠的实力的，但是就得看临场的发挥。因为巴西每次到了淘汰赛的关键时刻就会有球员缺席，像2014年内马尔没办法踢半决赛，2018年卡塞米罗没办法踢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导致巴西都是在这么关键淘汰赛少了关键球员才掉了链子，但也说不准，没准这次巴西队就非常顺利进了决赛，这也说不好。但我觉得至少从现在的纸面实力来看，以巴西的水准完全是可以跟像法国、像英格兰这样的球队硬刚的。 说到在欧洲办的还是在美洲办的，这一次跑到亚洲来办这个比赛，一下子让大家好像在这一点上 就是最终进入到四强的球队可能旗鼓相当了。 对，上次在亚洲办是巴西夺冠嘛， 嗯， 2002年。 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在亚洲办那能不能畅想亚洲有支球队进四强？太 还想复制韩国那样的 旗。对，这对我们来说也太残忍了吧。就是这次到了亚洲办了，那这样欧洲和南美应该对半分了吧。这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能畅想一下郑坤觉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作为一个咱们中国队没戏了，但是作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亚洲的 我们理论上还没有被淘汰呢 是，就我觉得作为一个至少亚洲人，是不是能让亚洲，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亚洲足球跟这两个大洲差的真的是不能说天差地别吧，但也是非常的悬殊了。 但我觉得现在亚洲足球整体的水准在国际足坛是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因为像2018年世界杯，当时是非洲区五支球队都没有出现，但我觉得这两年非洲区的整体实力又提回来一点，尤其像塞内加尔这样的球队，如果你单看他纸面实力，后防线五个人全在欧洲五大联赛的豪门效力， 嗯， 那其实以塞内加尔纸面实力，甚至可能对比荷兰队都不占下风，就有可能说以纸面实力，塞内加尔这样的球队甚至都可以去畅想一下世界杯八强。所以我觉得亚洲区没有一支球队能到这样的纸面实力，哪怕说像日本、像伊朗，他们也没有说像比如说非洲区三内加尔有马内这样的顶级球星， 嗯， 阿尔及利亚有马赫德雷斯这样的顶级球星，但日本像伊朗哪怕他们拿出顶级球星也到不了人家这样级别。韩国有顶级球星，韩国有孙兴民，但韩国其他位置你去跟三内加尔比也比不了。所以说现在亚洲区确实到了一个被比较边缘化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一届虽然说在卡塔尔举办，但很难去畅想亚洲球队有太好的成绩。 嗯， 我觉得能有一支球队冲出小组就算成功了。 是， 就是咱们给自己可以先定一个小目标，就是每次如果有这种洲际之间的附加赛的时候，先让亚洲胜出。 嗯， 得看抽谁，比如说抽到南美洲就非常困难 了。就是先不管这个，先有一个小目标，先不去畅想说世界杯的时候，到了决赛阶段，大家一起去强队之间去竞争。我们先去来畅想一下，在亚洲区每一次的这个附加赛的这个交手的过程当中，您能把这一个名额拿到兜里， 就先进正赛。 对，你先证明你是跟其他州有竞争力的。 2018年澳大利亚是赢了， 嗯， 2018年澳大利亚是赢的中北美的球队， 嗯， 然后得看这一次，因为每次的世界杯的洲际附加赛都是不一定的，都是要靠抽签，亚洲区、中北美区、南美区，再加上大洋洲，这四个州去抽签。当然，我们都希望抽到大洋洲，打新西兰总比说去打南美第五要好。 对， 嗯。无论如何，大家在今天聊了这么多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啊，包括南美区这些预选赛，关注了这些强队之后，我们还是得关注一下理论上还没有出局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赛当中的表现。明天晚上11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坛夜话，也会做赛前的前瞻。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还会有轻雾天气，能见度不太好，明天能见度依然不佳，气温变化不大，大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早出晚归，还要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2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2，适合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不太好，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